新出版 D100 还声于民。在我身边有 D100 未来广播中心的总设计师大班，你好。 我们现在在数码港正在筹建一个视像广播中心，我们是投资了最先进而有经济效益的广播器材。 哇，听到就兴奋了，几时启用先？ 会在七月启用。 那 D100 自己有没有着数啊？ 因为 D100 属于大家的，自己有也都有夹钱给我们。在今个星期六星期日，我们是会开放给自己有，先睹为快。 那要快点登记做自己有， 亦都会在现场办理自己有的登记手续。 咁啫， 都有夹钱给我们。在今个星期六星期日，我们是会开放给自己有，先睹为快。 咁要快点登记做自己有啦， 亦都会在现场办理自己有的登记手续。 咁正，咁 D100 王牌主持会唔会出现先？ 我们大部分的节目主持人都会在现场接待大家的。 啊，几多点去好呢？ 开放的时间是由早上十一点至到晏昼的四点钟。 D100 工地开放日 ，D100 自己有，在数码港三座 D 区三楼，即是 DB。直播室门口等 啊，不知到时会不会有茶点招待啊，大抽奖咁呢？ 超欧，唔该你冷静啲 ，calm down。 各位 D 一百自己有，开放日系合府统请，有心嚟就得，唔使带卡噶。 啱啱啊，钟 啱啱晒。 D 一百有一位忠实拥趸，佢叫英国陈。 其实我一到香港咧，我第一时间去捐咗一笔钱俾工人噶啦。 英国陈喺四月二十二号曾经打电话俾我哋 D 一百。 对唔住啊，我而家都仲系 好重要。 佢原本计划亲自去将军澳登记成为 D 一百自己有。 当我咧去探我妈，我妈系根本冇入院，我中咗招啦。 好可惜，佢怀疑感染 HN 九禽流感病毒。细心嘅 D 一百自己有 Susu 发觉到而家喺 D 一百 Facebook 专页都见唔到英国诊嘅片言只字。英国诊，大家自己有都好担心你，你可唔可以打电话18311138或者喺 Facebook 现身报个平安？我哋仲等紧你登记做我哋 D 一百自己有， 一定加入大班台。 英国诊保重，希望可以快啲有你嘅消息。 立足香港， 飞越两岸， 放眼全球， 胸怀普世。我 哋 要做世界公民， 我哋睇世界各地唔同嘅政治，即系我哋比较憎恨嘅秋后算账嘅，只有我哋攞翻啲政治犯、 系 战犯以前做嘅政治罪行嘅所谓嘅当权者，我哋系捉佢痛脚，就唔系抽执行公义人士嘅痛脚。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到黄昏六点，李锦鸿、邓景辉，世界公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们纳税人每年给一大笔的薪酬，负责的局长去了哪里？到其时他会拿一套不能够达到民意的普选方案，那时他就会用的借口就说，哦，你哋唔喜歡啊！我而家冇時候再去諮詢啦。 今次我睇到碼頭工有嗰種兄弟情啊，嗰種唔計較啊，同埋佢哋不辭勞苦，即係直情佢哋捱艱底嘢、捱辛苦嗰種能力係勁過我啊！ 點解校園入邊有鐵馬？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七点三十九分啊，大班。 唉，好鬼烦。 点啊？唉声叹气咧？ 唔系你香港点会搞成今日搞成咁嘅？ 啊， 两年前 系 有个以记者身份， 嗯， 啊，我哋唔好理佢个记者身份先啦。 系 佢。参与政助， 嗯， 啊，你话嗰个活动系违法嘅， 系， 咪拉人咯， 系咯，同埋佢经常出入立法会嘅系议事堂， 呢个都未，你唔好， 又成喺 Facebook 有佢嘅信息， 你阿林彪话， 啊， 戏有剧本嘅，你针咗啦， 系。 哇！你如果你拍片就大镬啦，一剪剪咗 冇噶，我哋新闻佬系咁噶啦，梗系将啲最重要嘅嘢咧就摆头噶啦。 最重要唔系呢样嘢嗱，你即系话讲嗰样嘢咧就无厘头嘅，听众跟唔到噶。 你的腦袋跟著了你想的太快你在行六千轉你想波子我們現在用三十米走你就突然踩到六千轉去到九十米怎麼跟著林毓華看燈而已看你的尾燈而已看看連尾燈都看不到我看到沙塵那個人是殺座良民整件事很簡單兩年前有個女士 以這個記者的身份以這個叫做獨立媒體記者的身份他參與這個靜坐的採訪也有坐在那個靜坐人群之中不就不是去一個人的這個活動不是一個人的就是很多人的接著原來警方竟然有出過通緝令你要說了這件事才行你無端端跳到去有時候在立法會經常在那裡你找不到什麼找到做什麼大把人隨街中國七百萬人不要見到找你林毓華你林毓華他又坐在電台又是中環出入當然有原因找你因為有通緝令你一直沒有找他 他又去過大陸如果有通緝令就出不了境他又去採訪過突然間兩年後人家在吃晏在中環現在在做見習律師你就去拘捕人現在拘捕什麼拘捕劫匪拘捕殺人犯還有一件事為什麼兩年後才拘捕呢 那麼多人不拘捕為什麼拘捕他呢當然有原因你參加一個因為現在參加了佔領中環的 所謂core member 核心成員佔領中環的自己友這樣就拘捕你這件事我們不要理警方當然不承認這個也不用說了我們要分析你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 你給市民的感覺,perception 你就一定是秋後算帳你就一定是因為他現在做了佔領中環的核心成員所以你去拘捕他但是疑點都歸被告的如果你說要玩平衡做記者的做媒體的 誰是被告先?現在你說的是 警方疑點歸被告的意思就是 他又不是無端端拘捕他第一他有坐在馬路中心當時是一個違法的警方視為違法未去法庭的一個行為他又有出過通緝令一直沒有理會如果沒有出辦事不力不是不是有法不執行他正在說這件事你可不可以拿慢一點 如果沒有出過通緝令我們說他秋後算帳說他選擇性說他秋後算帳說他因為他加入了佔中就拘捕他百分之一百斷證現在還有這麼多辯解我出了通緝令不過我們幾大都反對這個就不用說這個立場客觀和立場是兩件事但是 為什麼這麼久不拘捕呢現在問了我現在追回你的車了現在開始問了好了給你爬頭了為什麼這麼久都不拘捕呢為什麼是他加入了佔領中環作為一個核心成員之後才拘捕呢這件事又賴在一起有一個邏輯性的問題你即是說因為你入了佔領中環我就拘捕你第二你的編輯 你的通緝還是多餘所以昨天有一個案件是很過癮的如果這案件去了法官那裡就最好了不過今天提堂但希望他去了法官那裡你有沒有看到一個半花邊新聞哪一案有個菲傭那案打斧頭老闆叫他買排骨他就去買了豬肉 <笑>他買了豬肉回來他就說買了50元實情給了35元老闆娘就說他很精打細算的他是支架的他就認為沒理由50元的認為是打斧頭報警察官報警察官是15元差人就去調查發現他打了15元斧頭接著告他 跟着上庭好在这个杨法官所以香港好在还有杨法官死了不是姓杨的杨是洋人的杨龙凯就问警方 Does the police in Hong Kong have nothing else to do 是不是警方沒有其他更加重要的事情沒有更加這個字翻譯要差不多了法庭上面的翻譯都差不多他就說究竟香港警察是不是沒有事情做呢沒有其他事情做呢那有L死如果沒有L死就應該說 Does the police in Hong Kong have nothing to do 那不是else to do 即是你的警察是不是很有空是不是沒有事情做所以就認為荒謬的 a bit ridiculous 他又不是說很荒謬他有些荒謬於是乎現在就考慮了要考慮法律的意見進一步法官才審這件事香港警務督察協會主席曾兆科有什麼說呢他一般情況之下較資深案件主管就會憑經驗斷定一些案情的 较轻的案件能否以其他方式,譬如签保守行为来处理 警司警戒得的如果经验浅的那些,处理这宗案件的警方人员就会索取律政司意见 但遇到一些案件既可以起诉,亦可以自签守行为处理 较安全的做法,警察就不做事了,少做就少错 即是給一個酌情權利就多餘的不會用的於是乎認為一個安全的做法即是吞撲的做法就會交給法庭處理曾超科就強調每宗案件有它的獨特性裁判官在今次案件反應有它的理由雖然不能肯定警方犯錯但警方將會全面考慮 裁判官批評和作出檢討這是曾超科說的曾超科是一個何許人也就是香港警務督察協會的主席即是工會主席他立即總督察他就說警方將會全面考慮裁判官的批評和作出檢討 這句話不代表警方這是工會的意見是個人意見他也挺多口的其實分分鐘他的老闆老曾趙會費的什麼時候你說如果你經常看電影 It's not in your pay grade 都不是你的級數去管這些事你走出來說我們警方會考慮裁判官的批評和作出檢討你怎知道我會檢討 你怎知道我不會打個電話給大法官說有沒有搞錯你這個洋人法官這樣做事的法官大哥這件事就反映了律師的事件說回頭就是佔領中環被人拘捕了這位律師叫什麼名字林毓華陳玉峰我希望這宗案去到這個法官面前他又問 是不是你的警務人員都說不要說警務人員警務人員叫警察警察可以的他問你警務人員是不是真的沒事做的抓一個人兩年才抓兩年才告還要出通緝令他出入境自如在立法會出入入你不去抓他 他又走到腦嗎? 會不會加多句呢你沒有問律政署的嗎當然有律政司今天馬上提堂我告訴你現在香港正式宣布各位聽眾 現在7點49分 我們的鐘7點49分23秒 可能你聽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已經去到7點50分了,因為網上廣播呢,有個delay,由鄭經翰宣布,香港進入白色恐怖,離譜啊,大哥林毓華你死啊你

不讓醫護人入直播室的那麼嚴重的黐線 你去請黑工做戲子現在就不認我們與林記公司有什麼你就拘捕林記公司但問題是就算警方不是直接聘請那些黑工你試試林毓華你的餐廳現在去找一間 今天說我要立刻找10個人洗碗好生意沒有親切洗碗洗不切接著那個賤人館找了10個菲傭來接著幫你洗碗接著入境處來拘捕人你猜那個老闆可不可以告訴法庭或告訴警察或告訴入境處不關我的事大把有條橋有一件事日日報的API 大家請人要小心查身份證還有僱用的用家庭用工離開了他指定的工作地點都是犯法的一直這樣說警察和其他市民一樣是沒有豁免權的所以警務處長曾偉雄昨天在出席員工開活動之後跟記者說他都是昨天看報紙才知道這件事那就糟糕了證明曾偉雄真是不知所謂了喂這件事一見報 你的PPRB,你那些下面的助手立刻第一時間匯報給一哥,大什麼鑊了這次,大領鑊了。喂,小心你的言論。領鑊啊。你不是天天上去,天天喝領鑊,叫我警告你啊。我以你查,不是領鑊,是領查。領查,大領查行不行?喂,不告訴你,要你自己看報紙才知道,如果我是這樣,我就糟糕了。 D100有事發生的我是完全不知道的譬如今天突然停播了一天我完全沒有人告訴我接著我明天上班拿一報紙看看這個糧粉報大字標題D100昨天被滅聲我怕我拆了我想連直播室都拆了 問題就是你還要說這些無聊話自己看報紙這些廢話剛才你說的是餐廳不是這個警隊他侮辱了警隊侮辱了下面的人侮辱了PPRB 專業隊伍來的 有這些東西出現了 不是第一時間告訴一哥嗎不是立即給了一個電郵給SMS他嗎當然有第一時間告訴他他看報紙才知道那就糟糕了如果香港突然間倒閉了有人打劫銀行有人持械行劫接著還有挟持了人質東亞銀行被挟持李國寶李國章在開董事會被挟持 被他悍匪阻止他離開喂一哥是不知道的原來人問他翌日第二天發現李國寶被人困住被人在做質他不知道第二天有記者問他你不知道昨天李老友李國寶被人挟持了嗎我都不知道我是看報紙才知道的參炒友 大哥,跟住仲有一樣嘢。警方呢就喺賴,經第三者請呢啲戲子,但係進入警署進行應人嘅時候呢,一定有警員核對嘅身份證㗎嘛,要登記㗎嘛你應人。如果核對個身份證,連警察隨街查身份證呢, 連登記身份證的時候都分辨不到這些是外傭這些是不可以做兼職的那你還繼續進行認人你認了他啦 身份證上面有個W的字 不用教你警察隨街查靚女身份證就認識隨街見到這些年輕人好像我們這個operator這些年輕人 頭髮長長揹著背囊又要查身份證又要推一邊三個藍帽子圍著你年輕人什麼來的那麼晚走出街你住在哪裡住油麻地都沒說完油麻地你住哪裡常文根你住哪裡東安街那幾多豪啊整條街你住了啊你以為你白雪仙啊整條街你買了啊還在那裡秒嘴秒舌 跟著一掌擁過去好像牆邊你又讀緊劇本嗎真的你都開玩笑的我們有投訴的有這些投訴的經常有的我現在電影才會見到這樣的場面接著手伸阿Sir可不可以不在這裡搜什麼阻止我做事你很有空嗎你是不是想找媽要扣你了 你想回警察就行了我手出來大哥你警察最擅長查身份證我問你你怎可能你去做認人你找一些戲子回來找了一些黑工你現在就說我什麼都不知道我看報紙才知道接著你就說不關我事原來這麼兒戲的認人 不是要登記身份證又要警察總部大哥我昨天去看戲嫂那間全世界最厲害的香港航空發動機服務有限公司我進去查身份證你知道我最討厭問我拿身份證我們一問有人問我拿身份證我就生氣了我就拿張工程師學會的證給你看因為工程師學會那張證就給你入地盤 那些人說鄭先生身份證我沒有身份證我偷渡你我說我有個工程師學會的證明他就死死氣幫我登記大哥你不用登記身份證你進去周圍你進去大廈的紅宅探朋友你將來住那裡要不要叫我來不用的我告訴你反面的我不用招呼你就行了喂 去探人的查身份證有什麼可能你去到警察總部第一你進去要查身份證接著你認人手續的時候你警察我做過認人手續你要登記一些戲子的身份證證明真的有這麼多人第二件事還要付錢你開A9form和9A form當然那個不是香港電台他都有一張form要簽錢那你不是登記了費用 那些黑工的身份證你一天拿出來看到W是不是就說大哥就罵那個戲子佬就罵那間外判公司就說喂你搞錯整個阿Sir拘捕你你是不是想死啊你那些黑工你聽新聞啊 D100大声台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 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正面南美国政府的政治压力，又认为首相安倍晋三和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近日的有关表态只是应付美国压力的手段，并非诚心诚意的道歉和忏悔。报道引述多名日本政府关系人士透露，美国政府从上个月下旬以来 已经多次通过外交途径以及与日本内阁大臣的会面中敦促安倍政府不要再在历史问题认识上制造麻烦。美国政府担心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发出的错误信号会令到中韩两国和日本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导致东亚局势进一步动荡，将会对美国的亚洲战略带来不利。 正在美国访问的南韩总统朴槿惠表示，他期待访华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坦诚讨论北韩等问题。朴槿惠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又表示，为了促使北韩改变并促进朝鲜半岛和平，平壤必须选择正确的道路，而中方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被问到美国重返亚太政策是否针对中国，朴槿惠并没有正面回应，但他认为北韩的威胁和挑衅升级，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安全态势是为了保持威胁。美国三名女子被绑架禁锢10年的案件，克里夫兰市检察官员表示，涉案被捕的三兄弟 其中52岁的屋主卡斯特罗被控4项绑架和3项强奸罪名，在今日稍后提堂，其余两人在现阶段并没有被起诉。警方表示，他们在3名女受害人被禁锢的屋内带走超过200件证物。警方又说，案中3名女受害人在过去10年从未离开过绑匪的房屋， 只有2次获准短暂到车房。在意大利北部港口热那亚，一艘货柜船失控撞向码头的控制塔，至少7人死亡，2人失踪，4人受伤。船长涉嫌误杀，正被当局调查。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晚上11点左右， 货柜船撞向50米高的控制塔，导致控制塔倒塌， 部分塔身淹没在海水中，救援人员在附近海面发现多具尸体。货柜船在事发后被当局扣押，调查人员带走船只的黑盒分析。意大利传媒引述官员说，可能是货柜船的机件故障导致意外。体育消息，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 热刺作客2比2逼和车路士，上半场落后1比2的热刺， 到80分钟追成平手。 车路士、阿仙奴和热刺分别有69、 67和66分， 排3至5位， 联赛剩下2轮。股市消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15105点， 升48点。 纳斯达指数收市报 3413点， 升16点。 在天气方面， 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现正影响华南沿岸，并为广东东部带来雷雨。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华中带来不稳定天气，该低压槽会在未来两日移近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早晚沿岸有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雨，星期日天色较为明朗。 现在气温是24度， 相对湿度9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大声台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交通消息。 早晨 5月9日星期四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5分 今早有阿通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 看回港岛区，港岛故事打到过 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 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上落中环 就去到信和广场那边。 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 开始车多去到管道口， 不过这分钟暂时未间封。 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 去到海港政府大楼那边。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到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红磡排到油麻地停车场那边，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的思瑞出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学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浸大国际学院。 白色恐怖真的来了，两年前参加七一游行， 说他违反公安法， 事隔两年才翻旧账。 昨天就拘捕了建习律师陈小姐。大佬，你当年六七暴动带头的领导策划放炸弹计划杀人搞暴乱的，你不去拘捕，还颁个大紫荆勋章给他，这个六八九政府真的没得救了，只会更多人逼他出来占中，更多人参加这个七一游行。没错，这些就是公厕砸石激起民愤。大班哥早晨。 你撩我啊？是啊，我见你望一望我咁样嘅，即系同你say个早晨。系咩？你想我撩你啊？唔系，梗系唔会啦。问你啦。 系，请讲。 警察系咪训练过辨认身份证嘅？系，冇错。即系你知道咧，身份证所有啲字母，你知道嗰个系工作证啊，永久居民啊，亦话呢个系。 有居港权嘅非永久居民啦，你又知道喺边度出世啦，系咪喺香港出世啊，海外出世啦？你又知系咪中国人啦，又非中国人啦？系，全部有晒咁啊！全部有晒嘅，有个曲噶，系啊。啱啊！第二样嘢，认人有冇做过啊？ 认人有， 咁认人系咪要第一系咪要登记啲身份证噶？嗰啲戏子， 系啊，啱。 咁系咪过去攞张身份证出嚟俾阿常登记噶？ 系，冇错。 即是所有认人的戏子都要登记啦，是如果登记的时候拿了身份证看到的W字头，那是什么？那就应该是一个男人持有身份证才登记，没有，应该是一个男人持有身份证才登记，没有，没有，没有，这样说你自己乱的，我现在有个曲，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学一学， 有居民，是一个工作嚟呢度嘅。 哇！呢啲又话一个非永久居民咯， 系啦，但系就喺香港 有工作 做嘢嘅 咯， 啱 啊！咁啊，即系唔可以做戏子啦，系咪啊？ 正路就唔得啦， 你仲俾佢做影做戏子，我一当我阿 Sir 啊，你阿燕叉 Sir 啊， 咁啊当 啊，而家我系张伟雄，而家好兴啊，俾大把闹完之后。我而家请咗你入嚟啊！你就嗰日负责迎人嗰个帮板啊！ 哦，咁样咁我睇到，边唔边讲我做嗰个林记嘅头啦，我做林记嗰个头啦。 唔系啊，我问你啊， 系点样？ 咁你嗰日有冇登记啲戏子身份证啊？ 哦，登记晒噶啦，系我哋手足系咯。 阿通 系 有嘛？ 有啊有啊。 咁你有冇睇到嗰个菲佣啊？而家我俾阿大班闹啊， 系 话我哋请外佣啊，请黑工啊。咁你有冇睇到个身份证噶？ 咁我睇到当睇唔到噶啦。 你发盲鸡啊？ 冇计啊！咁如果你唔揾呢班菲佣啊，冇其他菲律宾人士可以帮到手噶啦，咁咯。 冇死咗佢？ 哦，咁系啊！咁我下次叫嗰个林记阿头， 即系好似 叫佢做好啲咯。 你就唔识讲嘅，你话你应该点讲？教你讲啊。 OK OK， 系阿 Sir 死咗佢咁啊！ 大班唔系你话阿 Sir， 你话大 Sir， 你成日听大班讲嘢噶？ 系。 你嗰日冇听佢闹阿郑宇成啊？ 嗯， 好过冇啊嘛。 哦哦 ，OK OK， 好过冇啦，呢班好过冇啦。 教授都话好过冇啊。 系， 咪讲啊？佢大佬唔连戏嘅，你真系。 我点知你开边饭啫？下一场戏真系， 我哋真系离谱。 排紧啫，而家。 哦 ，OK， 演紧啫，演紧。 咪就系咯，咪咪话咁啊，即系第一个程序需要验身份证啦。 啱啱啱。 咁个警员咧有经验嘅，知道佢系黑工啦。 系啊系啊。 咁系咪应该即刻唔好认人咧？ 冇错，啱。即刻 stop 啊，系啊。 啱啊嘛。 啱，绝对系。 都唔系个大班。 那是一個認人的過程，警方要破案。 沒辦法的，警察一定不可以犯法的。 現 在尤其是聘請黑工， 那不給錢他就行了。 警方是沒 有，他做義工的嘛， 不給錢都不行的。 又不行。 警方是沒有豁免權的。OK？ 那當時你要怎麼做呢？如果你是那個幫班， 立刻 stop。唔得，有问题。 真噶，你听咗我讲嘅。 喂，咁系啊嘛，即系睇你自己博唔博啦呢啲嘢吓。如果质质博咁就 都质质博。 唔系，如果唔系都唔会有呢件事发生啦。 林 Sir 咁话要做嘢啊嘛。 系咯，话做嘢，因为效率紧要。 啊，系啊， 面对好有效率 噶。咁啊，当睇唔到啦。 所以 边度揾啲咁多菲律宾籍？ 占领中环咪拉晒占中嗰啲人咯。 系，啱啱啊。 见一个拉一个咯。啱唔啱？ 陆续有嚟啊，系啊。 几时拉你啊？ 啊，冇，暂时未。 喺门口有几个着黑西装挺紧你啊！ 暂时拉埋一队先，拉埋天窗啊，搵人啊！好，咪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 ，D 一百，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喂，楼上左眼同右眼，你哋唔好乱咁喐好唔好啊？ 楼下个鼻哥，唔好意思啊，我睇唔清楚星期一二中午十二点开心快活人眼康精灵最高清系边位医生啊？ 今次系眼科专科刘子欣医生会同大家讲下眼盲同红眼睛嘅问题。 唉，可能我哋都有呢个问题啦。 哇，做乜楼上咁多水滴落嚟噶？ 唉，肥哥，你帮我哋咁多，我哋左右眼感动啊嘛。 喂，成鬼日流眼水，你哋都系快啲揾眼科专科医生检查下好啲。 哼，边个系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喎。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只系拉一人太教个名嘛。 切，哇，你睇梁宝恒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喂，郑小姐，你的 D 一百自己有申请，我哋收到啦。 阿通啊，我妈咪好想同你讲两句啊。 喂，好啊。 阿通哥， 郑妈，母亲节快乐啊！ 等一等先啊，我阿妈都想同你讲几句啊。 吓、 啊？ 各位 D 一百自己有，星期日母亲节想送份特别又有心思嘅礼物俾妈妈，有乜嘢好过由你妈妈最欣赏嘅节目主持喺你妈妈最中意听嘅 D 一百读出你对佢嘅母亲节祝贺说话？而家只系需要港币100蚊就可以喺 D 一百同你妈妈庆祝母亲节，快啲打电话22970321或者上网登入 D 一百 .net 下载母亲节分类广告表格啦。 无饭可收拾的一对手。吓，仲有阿妈？ 截止时间系星期五下昼五点。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 攞住你个 file 噶， 系啊， 吓阿 Melody 陈小姐。啊！你唔好有啲咩亂說亂動啊！我隨時會喐人嘅，即係話咧，一方面咧，佢係恐嚇啲人，你唔可以去，千祈唔好去參加呢啲集會。佢係衝住佔中而嚟啦，好明顯。 十級自由風，逢星期一至五黃昏六點到晚上八點，鄭家富、吳志森、邝永宣 D 一百有聲台，十級自由風，言論自由，還聲於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哋纳税人每年俾一大笔嘅薪酬，咁负责嘅局长去咗边度？到期时佢会攞一套唔能够达到民意嘅普选方案。 那時候他就會用個藉口，就說：哦，你們不喜歡啊，我現在沒有時候再去諮詢啊。 今次我看到馬頭公有那種兄弟情，那種不計較，還有他們不辭勞苦，就是靜靜地捱辛苦那種能力是比我強。為什麼校園裡面有鐵馬？為什麼？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 鄭兼寒、林毓華，聽聽曾偉雄怎麼說。第一，他最好笑，如果說到黑工，他就看報紙才知道。他又說不關我事，武警部署，武請到。如果他這樣說，可以作為呈堂證供，第二天你請黑工，林毓華，你一定要傳曾偉雄上庭。 去不傳你都錄起這個生弊，登錄了去，可以告訴所有僱主，當然第一你不要請黑工， 絕對不可以，但你有機會被奸人所害，請黑工，你去到法庭就播這餅帶出來，就說香港警務處處長，香港一個都要中央任命的主要官員， 一个统领三万大军曾经是全亚洲最优秀警队曾经的警务处处长曾伟雄，他都说过请黑工是没有责任的，因为他经过贱人馆的，我请这个洗碗回来的阿婶都是找贱人馆找回来的，所以肯请法官大人 明察秋毫，有例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请你望开一面，让我回去找食。我们警方对这个临时演员没有任何雇佣的关系，警察部和香港市民一样都要守香港的法律。 警察部并没有请非用做兼职，警方在一些是应人手做里面，会用一些是临时演员的服务公司，由他们提供临时演员的，我们在这个事件里面会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些是提供服务的公司是雇佣一些是不可以受聘的人士的。你又不做事，那拉他咯， 拉谁？ 拉那个雇佣公司咯。OK。 那拉安排安排戲子的幫忙，那個教唆串同及教唆拉人，最好不關你事，有人請黑工，拉那個判頭，那間外判公司，還有負責認人這宗案的幫忙，協助及教唆犯法，拉了他，那是游街。 現在流行的嘛，有人吃飯在中環拘捕人，大哥，你曾偉雄說什麼，那些人就做事，你聰明一點，我已經拘捕了那班人，我拘捕了，第一永不錄用，第二我們準備檢控他，第三負責這宗案的我全部拘捕，停職，查辦，大哥，你又不懂，你做什麼，你只會拘捕人， 只是懂做公安、做城堡、最厲害就是找人去那些校園無認警察，就像金紫荊工場、廣場也是，喂警察就警察，警察什麼時候在那麼鬼鬼祟祟要扮蝕嬌的，這個是堂堂正正的，知不知道多些啊，很鬼折墮啊，不過折墮是由他改制服那天開始的，現在的制服真的很多人害怕，我們不要得罪蝕嬌啊， 人家是make it honest living，所有那些保安的人拿最低工资，每天很勤力，默默耕耘，就不是像你這個曾偉雄那樣大食懶，喂，不要侮辱這些人，有位聽眾可能是業界人士，大班，可不可以尊重我們的行業， 不要叫人白車， 什麼叫白車，我說的是車， 是吧？ 那輛車不是白色的，叫救傷車嘛。他說我們的行業叫救護員，沒有人說打電話去找救護員的，我在香港幾十年，全世界都是 call 911, call the ambulance, 沒有人說call的。 都有他打仗的時候,你如果看打仗片,就call medic,大聲喊,除了打仗的,如果是一般人,救護人員,中文一般人,999,然後接著打999,中心的電話來給我們,大班尊重我們,我們叫做警察緊急呼喚中心,當值警員,大哥,不要緊張啦。 說白車不是call白人,我說要call白人,大件事,我又沒有call白三人,那些救護員穿白衣服,那是嗎?我call白車也不行,大哥,這件事我真的對不起,得罪你,自己有都得罪,不好意思,我們call白車,call白車是習慣的,我沒有說call白三人,我又沒有說要 找那些救傷佬,是人打電話都說call白車的,因為打999叫救護車,斯文一點叫救護車,如果英文就call ambulance,我那次看電影,美國人都叫白車有個名字,警察人有個名字叫白車,我現在回去再記得,想想我記得,都不是叫ambulance,有個名字,我想想叫什麼,有個名字,officer down,在美國英國那些警務人叫Bobby。 所以不要緊張,不要在這裡雞蛋挑骨頭,你知道我們什麼都說得出,對嗎林毓華?是啊,網上說今早我們兩個為什麼這麼搞笑,都不嚴肅啊。不嚴肅?喂,你對著一個真偉雄,你怎麼嚴肅才行啊?喂,你怎麼可以跟我嚴肅,嚴肅就反面了,反面就 上街的了,接著我和你被人拘捕,連節目都沒得做了,你有沒有叫做,你知不知道這叫什麼?苦中尋樂,那辦法做人,我們這些叫正能量,就不是那些什麼家事香港,喂,那花了幾百萬,真是浪費錢,最好笑,花了幾百萬,還有一次香港電台給他,待會兒你們數,你勾出來給我看,香港電台給了百多萬,有沒有搞錯? 有什麼效果呢?人家鴨仔幾搞點,所以現在有些人說不如我們整隻鴨長期放在香港,長期放在香港就不值錢的了,這些東西看看就殘的了。不是,那些麥兜好一點,我們本港的嘛,本土的創作來的嘛。怎樣?有,擺了在西九樓的戲,米田共。不是。 在很多現在少的以前的坐升降機都有那些麥兜麥麥的宣傳你都知道麥兜麥麥是我捧紅的有關你的事我忘記了等你比喻你現在厲害而已那別人厲害那我們有眼光錯就好你拘捕這個陳玉鋒我們都要公道一點說我們要起碼給他事實當日他是有參與遊行有拘捕過人 亦都有被邀請回來落案他是邀請他調查他一直就沒有理睬你接著他就通緝他但通緝了一個人兩年都沒事如果當時我都沒事的了你又來找我我又不騷擾你等於當年的電訊管理局都有找我叫我協助調查這個非法廣播不騷擾他為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拘捕這個叫 bad timing 第一警察就無能你通緝一個通緝犯兩年他可以大無私樣出入立法會又可以出境入境你現在在這個時候拘捕人這些選錯日子就這麼簡單無私顯見私所以今天都有個業界人士有個律師叫楊岳橋寫了一封信他都認為拘捕陳玉鋒 可以被視為一個政治任務,想聽正經的聽這些,周鵬很正經的,我聽周鵬。執業大律師楊岳橋在今日的蘋果論壇就讚問,標題就是警區陳玉鋒是政治任務? 占领中环秘书处义工陈玉峰， 昨天就被警方拘捕， 落案就控以 2011年七一游行期间 协助组织以及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 两个罪名。 另一件并非十分复杂的案件， 警方竟然花了两年时间才搜集到足够证据起诉陈玉峰。 一般而言， 警方搜证时间长短 就视乎案情的严重性。 拳头交之类的简单案件， 警方几个月甚至几个礼拜就能够完成搜证， 自行决定是否起诉。 若果案情严重复杂， 举例， 一名公司员工长期向雇主报假数中饱私囊， 警方就需要翻查公司大量账单和向公司上下录取证供， 搜证需时， 一两年都不足为期。 然后就交给律政司决定， 控罪是伪造文件、 盗窃抑或是其他。 陈玉峰涉及的公众集会是单一事件， 搜证不难， 何况警方有录影， 故此同案中的一些参与者 在半年之后陆续被起诉， 罪成的更加在去年9月被判罚， 无罪的亦都被释放， 其他未裁决的正在保释候判。 何故警方和律政司两年之后的今日才追究陈玉峰呢？ 除非因为警方近年来突然掌握了新的证据， 证明陈小姐当日是有份肇事， 否则单凭声称陈小姐拒绝协助调查， 实在是难以释除公众怀疑别有内情， 与她近期在占领中环运动的身份有关。 警方和律政司加紧起诉示威集会人士是近期的趋势， 制造阻吓效果。 律政司内负责决定起诉的 都是有经验的法律专业人士， 每宗案是否有足够证据提出起诉， 控罪是什么， 都是专业判断。 只怕有外来压力扭曲专业判断， 为政治服务， 损害香港法治。 西方有一句说话， Justice must be seen to be done， 检控是司法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希望香港检控的公正性 亦被当看见。 选择性拉人，选择性检控，在错误的时间执行任务，警方和律政司就没有公信力了。这个城市大学这件事更好笑，主席胡晓明，这个是富二代，因为他老爸胡发光，不知所谓，他又是说看报纸才知道。 有台人吗？看报纸才知道，你问我就不知道，你不问我都不知道。然后警察就扮Secure，知不知道多一点？你警察执行职务，麻烦你堂堂正正男子汉。第二，根据警例，你执行职务的时候，第一，你要将你的窩轮卡挂住；第二，要表明身份。哦， 如果不是穿制服，如果不是穿制服，你一定要告訴人你是警察。所以現在成大的學生就應該去警察投訴科投訴，還有這位律師，這位陳小姐陳玉峰，亦都應該是Capco投訴的，一定要投訴的。投訴是為什麼在兩年之後， 你在中環吃飯的時候來拘捕你，是不是一個選擇性執法？警察投訴科投訴。現在的人有很多廢話，香港地現在越來越多廢話。你知道什麼廢話呢？昨天這個掃把頭在立法會買些壽司回來請記者吃東西。 你请记者吃东西，你拘捕记者，你就拘捕记者，惯了这些富贵党立法会员经常买东西给记者。我做了四年，我够胆认，我不怕衰，一次都没请过记者吃东西。立法会这么鬼孤寒的你，我怎么请他吃东西？大哥，你请人吃东西不要紧，要请人杯咖啡吧，大班 出街有请，在立法会没请过，人家就专门买蛋挞回来的，周良、张宇仁。 很多的良友又分個個買了餅買什麼回來就請記者吃東西最重要是搞定記者所以為什麼我這麼欺負人憎我還要罵記者貪飲貪食大哥你請記者吃壽司就請記者吃壽司你加上嘴巴又潤一下許以前的夥計湯顯明因為你關照 現在上不了位上不了位就沒有這些事出現就不會搞到ICAC不知所謂還有你和ICAC 第二件事你所有立法會員都有應酬開支大部份都是要實報實銷的但其中一萬元我現在不知道有沒有加到不需要申報都不用的我不讓你在那一萬元來買壽司的那些就是公帑所以就是廢話很多廢話的湯說廢話不是廢話好話來的交通消息很重要麻煩了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还声于民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时间去到早上8点31分 这分钟继续有通话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个坏车报告龙翔道向荃湾方向近星河名居慢线有部坏车龙尾去到虎山道塞车各位忍让多一阵不谢好港岛区现时告示打道过这分钟继续浸着湾仔运动场那边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环去到海景大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就车多了管道口 大家已經間封緊了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下中環方向去到中山紀念公園當然影響到西瑞向中環出口位開始排滿車轉彎九龍區公主道過海現時新現代愛民村另外加士居道過去到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方向枕著油麻地停一場那邊至於加士居道向油麻地上橋位依然都是車多就未到康莊道橋底 新界區的思瑞出回九龍方向這分鐘就新田圍村另外大學生隧道出回九龍排回石門迴旋處那邊哇這個秃鹰一個局長就說不知道我不知道有違反入境條例的那些外傭在做這個棄子型人手續什麼都不知道你真不知道大哥你有沒有看那些宣傳片有沒有看過根據香港入境條例所有外傭不可以兼職否則違反 反斗留條例隨時會被遣返僱主聘用黑工亦屬犯法 誰是僱主你自己心裡有數即是說我不知道我找黑工過來非法入境者在那裡搬泥頭不關我事我判頭請你試試跟法官說看看你有沒有罪麻煩你了黑鷹真是好了天氣報告 現時溫度24度 相對濕度99% 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25至50屬於輕微至中等路邊監測站50至80屬於中等至偏高本港地區今天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溫大約28度早晚沿岸有霧吹過和緩東至東南風 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 星期日天色就较为明朗, 希望礼拜六日, 我们那边的开放日, 天气都好好, 那就好了, 好, 驾车各位请记, 保持警惕, 大班哥, 你怎样, 你临尾才知, 哎, 这样是请说, 那礼拜六你几点钟去? 11点前我会准时到达的, 因为我们自己内部员工有个briefing, 因为我都没参观过那个工地的嘛, 即是开档的时候, 开始装修的时候, 是吗? 會走錯路嘛不會很大的你一會兒跟我回去的時候上網看看飛了沒有好我幫你按一按有數了真的星期六還有七個位星期日還有十一個位有沒有留了一行給我們沒有啊你留了位置給我們我們站啦被人家坐啦 阿青的夫人來的你給她一個位置好啦我搶位啦七星你知道財子是十九財子的夫人來的行行行那你給她一個位置好的七粒星現在百老匯的員工在聽的他會跟我們做的 搞定就不用了,沒有位坐,七粒星不來的 我多謝你然後他說好啊不差氣你想不下來不來他理你好好生氣各位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Voice to the people 還聲於民 西班牙天然美在母亲节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康乃馨送给妈咪但你又知不知道不同颜色的康乃馨有不同的花语呢红色代表祝母亲健康长寿粉色代表祝母亲永远年轻美丽做儿女的想和亲爱的妈咪讲声母亲节快乐还想买些礼物和妈咪表示心意护肤品是最理想的选择西班牙Simnonis红玫瑰手足保湿霜含天然玫瑰精油 和豐富的甘油由酸脂等成分适合敏感性脆弱的肌肤使用它具有微小的分子特性能促进深层肌肤代谢更新迅速地渗透护理深层肌肤能有效改善手足肌肤干燥龟裂洗手部和脚部肌肤细致健康想知道更多红玫瑰手足保湿霜的资讯欢迎大家致电 西班牙天然美环节由西班牙高级美容护肤产品Synonis特约赞助播出 D100有一位忠实勇等 他叫英国诊其实我一到香港我第一时间去捐了一笔钱给工人英国诊在4月22号 曾经打电话给我们D100对不起我现在都还是他原本计划亲自去将军澳 登记成为D100自己友 当我去探我妈我妈根本没入院我中了招了 好可惜他怀疑感染HN9 禽流感病毒 细心的D100自己友Susu 发觉到现在在D100Facebook专页 都见不到英国诊的片言只字 英国诊,大家自己友都很担心你 你可不可以打电话1831138 或者在Facebook现身报个平安 我们还在等你,登记做我们D100自己友 一顿加入大班台 英国诊,保重,希望可以快点有你的消息 猛想情之动物禽兽片话说有一个猪公和一只猪乸他说我不可以给一个老婆作为这个贺年的宴主人望猪公好肥改变主意不劏猪了劏了猪公出去跟着他跟他老婆临走就说老婆爱你你好点生活下去不要那么快用猪扒开心快活人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梁家权通 Sir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开心到云笑到头痕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哋纳税人每年俾一大笔嘅薪酬。 负责的局长去了哪里到期时他会拿一套不能够达到民意的普选方案那时他就会用的借口就说你们不喜欢我现在没时候再去咨询今次我看到码头工有那种兄弟情那种不计较还有他们不辞劳苦就是他们挨奸底挨辛苦那种能力是比我更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8:39，这个特区政府是大花童来的。 讲讲我们自己有的东西先、我们就正话听到个声带啦。 英国诊， 我们问候英国诊啦。英国诊昨天就复了的，不过我一阵都找我的同事呢确认那个信息是不是由英国诊发出来啦。他就说呢，感谢 D100 目前已经离开医院啦、在屋企休养，身体已经康复，多谢关怀。安抚之后呢就一定会入会的啦，但是目前呢体力呢仲係好差。我复咗佢㗎啦，我就话呢好好休养。 休息多啲。 入唔入会又冇乜所谓嘅，多个钱 继续系听我哋就得㗎啦。 咁最紧要就休养。咁我哋已经确认咗系咪呢个系咪英国诊摆上去啦。咁我哋好关心我哋啲自己有嘅。佢就因为点解呢，佢本来諗住呢翻嚟香港呢就捐啲钱俾我哋 D100 嘅。咁啱啱适逢呢码头罢工。咁将啲钱呢就全部捐晒俾码头罢工啲工人。咁然后呢佢就要翻去国内。因为佢妈病咗。咁只要翻到去领咗嘢呀，中咗禽流感呀佢话。咁所以即刻呢就经苏联呢就翻返英国。咁去到英国之后呢咁我哋就冇咗信息啦。咁就只係知道佢返咗英国。咁终于呢佢而家就话佢已经出咗院啦。咁大家安乐啦。咁自己有最紧要冇事就得㗎啦嘛。 咁啦，讲起呢个係禽流感呢，就我就问你呢，有两个数目字我真係搞唔掂真係。根据我哋自己个民间抗疫中心呢，就係确诊131，死亡人数就31。咁但係呢我今日呢而家揸住呢份星岛日报呢有另外一个数目字㗎喎。佢就话呢至今确诊总数呢 ,130, 但係32个死亡喎，即係佢一个少咗一个，一个多咗一个。 咁边个多边个少先。 我哋就少咗个确诊㗎喎，但係係喎，连嗰、那个死亡人数呢我哋31，佢就32喎。 咁永远以高嘅为主。 係咪好，大家留意注意真係。因为呢真係杀到嚟㗎啦。 因为以高嗰为准呢好好简单嘅啫。一可能你知係黄世泽主理嘅嗰篇。佢可能漏咗招。 係咪冇加台湾嗰、那个 可能冇加台湾嗰、那个。但永远都係以高嗰为准。 一 高嗰永远都係最新消息嚟㗎嘛。咁所以以高为准就得㗎啦。但係而家除咗呢个禽流感之外，嗰、那个咁嘅沙士好大喎，喺中东。你知唔知而家我哋内地仲巴闭？我哋唔知有冇讲过。佢竟然夠胆喺实验室嗰度将沙士变种嘅病毒同呢个禽流感变种嘅病毒沟埋嚟做化验。 哇！ 未死过嘅，喂大佬，所以佢制造咩世界绝咩叫咩宇宙无敌啊绝症病毒啊？ 哎呀！ 喂，如果流咗出嚟咁咪点啊？ 系啊， 咁变咗化学武器。最惨死自己人先咁都惨，喂大佬啊，咁都够胆玩喎佢哋，佢哋乜嘢都敢死噶。当然你话呢系科学研究，但我问下大家，你信唔信得过内地嗰啲实验室啊？ 连呢个嗰啲咁样嘅鉴证啊，嗰啲其他嗰啲咁样嘅系都唔信得过啊！你点够胆嘅？ 喂，食嘢已经系啦，大佬啊，你成街都系食毒嘢嘅。你想想而家你这样搞法呢，你这样玩这些不玩得的，大佬在这个时候尤其是未曾有疫苗之前你不要玩这些东西嘛。喂现在这个 H7N9 来了，喂还有个沙士啊，大家千祈不要真的松懈啊。 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找了一些口罩回来 H7N9 呢 ?N95 嘛。 就是预防 H7N9 啦，这个沙士。因为这个 H7N9 和这个沙士呢，如果真的在香港爆发的时候呢，你是需要戴口罩。N95 呢就是最安全的。咁我哋呢啲口罩呢就喺美国 3M 嗰度搵直接订返嚟嘅。而家喺市面上如果嗰啲人唔炒嘅有良心嗰啲啦。如果你买到呢20个呢就卖緊200蚊。我哋今个礼拜开放日呢既然我哋都有存货喺度呢。 我們就賣給那些來參觀的人 30個都是賣200元 即是特價 所以大家來到,我本來想賣鴨仔的 看樣子很難找到訂不到了如果訂到我就不是送的我就賣的還有一些驚喜的現在我們還有一些禮物送給媽媽的就是來參觀我們這個正在籌建中的直播室 我們就會有少少心意送給我們的偉大母親的自己有好不好林宇華好不過都是不要緊有得多這個是新沙士健康唯一殺到去英國和德國早去了英國法國又中招了所以很快來到香港的 所以我不是黑心你不要想我們香港的航空業太過發達了因為現在 咫尺天涯哪裡好像以前靠船一艘船走很久如果有疫症你明白我的人都死了然後有什麼事就去隔離所以以前的人移民去美國去金山要去島隔離隔離了才准你上岸 我們聽眾很聰明我剛剛想不到我的聽眾馬上提醒我我又提醒香港那位救護員大哥我很尊重救護員的他們知道的我們就說白車就沒有貶義的正式就當然叫救護車但一般人叫白車 在美國你知不知道他們不叫Ambulance叫什麼 叫什麼叫那些白車叫什麼 Bus 警察口語化來的是Call the bus Bus 早晨,你好,吳安和他說 我都不知道在哪裡出事我沒有接觸過雞我又沒有接觸過鵝我就不知道在哪裡但你出入醫院會不會因為這樣都可能是感染到呢我是很聰明的地方我就不在大陸留醫當我覺得人不妥了喉嚨不妥了因為我本身是有血壓高和糖尿病的我就拆過那麼多桶的時候我就立刻回到香港我回到香港的時候我就感覺到我自己的人應該就是體溫會升我就一直都堅持到哪裡都戴口罩我就第一時間我本來就去你們那裡之前我就已經 我就去了明哥那裡捐了錢我就打算再抽的時間在明哥那裡拿了你們的資料去你們那裡我不知道你們那時候還是在那個我問了明哥拿了個電話明哥就說因為我是不認識明哥什麼的我就是坐的士去找明哥我表態了之後呢 接著我就打算去你們那裡登記我未等到你們宣布之前我打算回來香港如果有機會見到大班拿個簽名如果見不到大班都沒所謂先登記其實我的計劃就是這樣做的但當我在香港覺得不妥的時候我出現問題在哪裡呢是在機場我去完洗手間我整個人休克 在場有沒有人幫你啊？ 當我甦醒的時候呢，我為什麼要打這個電話告訴你們呢，就是當時有兩三個人，那他說你講國語還是講粵語，我說我講什麼話都可以，那他說你需不需要白車，我們即時送你去伊麗莎白，我說我想我現在剛剛起身了，我不知道我當時發燒發到39度的，我不知道，咁我话我而家咧就啱啱准备离境，佢一听见我离境咧，嗱呢样嘢系必须要公布天下嘅。 嗯， 佢一听见我离境之后咧，佢话好，我哋即刻送你出境。 嗯， 佢即时就唔叫我去 QE， 其实按当时嘅情况，我系应该要去 QE 嘅。 唔系，我想问下你啊，英国长啊，你系喺大陆翻嚟京香港机场嘅嘛？因为你是落机 坐火车是 啊，嗯，即是你离开香港的时候， 我去了东莞探我妈， 探完 之后， 哦，咁啊落香港， 系， 咁啊喺机场就晕鬼咗， 咁系啊，咁我但系咧，佢一听见我话离境， 咁嗰三个咩人嚟噶？ 同我系机场管理局嘅。 哇！你走去话叫你即刻送你出境啊？ 啊！佢一听见我话离境啊，佢话你入境定离境？ 系。 咁佢话你讲国语定讲粤语，佢同只系问咗呢两句说话， 即系睇你系咪内地同胞啊嘛。 佢一听见我话离境咧，咁佢即刻好送我出去出境嗰度。咁出境嗰度咧，我知道咧，我呢种状态咧，航空公司有权俾我上机嘅。咁我又好聪明，我就落咗去下边之后咧，叫个机场嗰啲运输车。 是 他个小姐呢，他你在22号机的先生，你不需要嗌，我说唔该，我行不到啦。 即是你出去就坐那些 golf cart， 你同我嗌个车嚟。 即是比50蚊那些， 是。咁他60。 而家加咗价啲嘛，大王。 啊，咁呢我去个位置，咁我呢就定一定神呢，当我一上咗机呢，我成个人是昏迷的。 哇，咁好不负责任喎，香港机场。 唔应该咁做喎，真係。 我唔讨论啦，当时因为我淨係知道我一片脑海呢就 是 空白嘅。 是 当我去到莫斯科转机嘅时候呢，我係俾四个莫斯科啲警察，我唔知佢讲乜话，拍我膊头。咁我话我唔去 hospital， 因为我唔识讲俄罗斯话。四个俄罗斯差佬咧斗咗我去，因为佢有责任机搏机要送咗我翻英国嘅。咁我去到英国之后咧，我聪明啦，我一落机我就去医院。咁我入咗医院之后咧，就医生一 check 我。你发高烧唔掂，跟住咧佢，我又唔知点样啦，俾啲白蓝物俾人哋，即系因为成个人系昏迷咗。 啊，你都话话 我 系啊， 老实，我净系知道咧，就喺几日喺医院入边，佢又冇讲，佢因为佢根本咧，佢而家我就啱啱即系琴日出做，因为每个星期嘅英国系咁噶，佢一出现咗问题咧，佢系。会抢救你先的，不问你任何理由的。那会然之后呢，当你一离院呢，他会有看护去照顾你啊，那然之后呢就调理好。我刚刚昨天都还去验血嚟。 是。 那么就一切血啊什么都正常化啊，身体都做康复跟。只不过现在就比较重要。 有几张咳嗽啊，你仲是小心啊。 有。咳嗽仲有少少，比当初头嗰几日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嗰个严重性咧，就系每分每秒咧鼻涕喉咙痰咧，系非常之黄，非常之结嘅。 系。 嗱， 因为我系不嬲嘅体魄咧，除咗系以前有啲血压高、糖尿病之外咧，最主要一样嘢咧。我未从未试过的，这一次是我亲身体会到生死一瞬间。 我很感謝D100你問我我每天都有聽但是沒有那麼多看來是到由昨天開始你一問我立即覆給我知道我看到了我相信你加上大班正說要證實我所以我時間才來我不用證實了你好回就最開心但是現在他確診了你是什麼病不是我要打這個電話主要原因呢 但是我认同你真的你对于大陆的人与人之间这件事人家说是人与人之间传染不到我告诉你错因为我坐过我朋友的车我跟朋友去吃饭那几个全部都咳嗽感冒哎呀不是啊我想问一下你英国陈你现在英国他确诊了你什么病没的 他英国正式的化验报告下个礼拜三出因为他那些报告他在里面去跟我医治的时候他是不会跟我说话的你在医院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在隔离的病房的我不需要第一你现在就未确诊了是不是患了这个H7N9啊 如果確診了的話你就是第一個在海外除了台灣我們計算是中國地方即是大陸以外但如果你確診了H7N9 你是第一個在海外確診了H7N9的病人 是不是應該在香港是進院應該是那些人趕他走在香港他應該已經送了去醫院林毓華林毓華他應該來境他以為我 come from China 一聽見我說來境我很開心林毓華你知不知道他現在提出一個控訴就是香港機管局你知道他是機管局職員有制服的嗎 我下个礼拜会知道个报告的好了那么说完都好东西骂你了骂你你要回来香港你又不来我们你又说回来要找我们你找我们如果你入了会我不是要你入会起码我会给个H7N95口罩你我就实会叫你戴着口罩你戴着口罩回大陆你就不会领惹你又戴口罩上去内地 你不会想到有这样的情况不要想你天天听我说你去到内地一定要戴口罩你没听过没事啦你吉人天相吉人天相 休息一下你也好不好多謝你我們要去新聞幾樣東西不對的如果英國診照計就不會車大炮的一個發高燒的人現在進行檢疫第二件事你沒理由送人出境應該跟他叫白超所以很多這些疑問你要告訴你如果我們香港是這樣去 所謂控制疫情的話對不起令人擔心我們自求多福所以今天星期六我們開放日我們有些N95的口罩可以讓給有需要的聽眾要防身沒有現在沒有需要準備定開門口我們三個就可以了二百元全香港都買不到而且這些是沒有日期 沒有expire的,OK,聽新聞。D100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 警方今年头4个月接获13宗银行骗案的报案 较去年全年多超过一倍 涉及966万 当中5宗被非法转走280万 款项被转去欧美或者内地户口商业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郑鸿表示黑客冒充银行向市民发出带有附件的电邮 收件人開啟附件後,電腦就會受到病毒感染 他說這類罪案有上升趨勢 但暫時未能確定是否是同一集團所為 呼籲市民使用網上銀行系統時有疑問,與銀行聯絡 2008年汶川大地震,香港人踴躍捐書 民間善款大約有20億港幣 四川省省長魏宏多謝港人支援災區有香港志願團體站起來幫助地震截肢者康復有截肢學生感謝港人的支援亦有截肢學生志願做醫生救助病人站起來表示隨著學童長大有需要更換假肢要繼續提供服務就要再籌款 意大利上訴法庭駁回前總理貝努斯科尼的逃稅案上訴 和推翻法院將他減刑至監禁1年的判決 維持入獄4年的原判 以及5年內不得出任公職 外界預計貝努斯科尼會上訴至最高法院 76歲的貝努斯科尼去年10月被裁定在銷售電影版權時逃稅 在天方面,一股潮濕的海洋氣流現正影響華南沿岸 並為廣東東部帶來雷雨同時一度低壓槽正為華中帶來不穩定天氣該低壓槽會在未來一兩日移近廣東沿岸地區 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 日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溫大約28度 早晚沿岸有霧,吹和緩東至東南風 指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雨 星期日天色較為明朗 現在氣溫是25度 相對濕度96%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D100大聲台 每日早上8點到凌晨12點 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時間早上9點03分 這分鐘繼續有阿通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首先跟進較早時的農場到向荃灣方向近星河名居的懷車依然未清理好龍尾新延到後面的啟業村實際車各位麻煩忍讓多一會 港島區赤龍現時告示打到這分鐘排到新龍基中心 另外東區走廊落紅隧加上落中環就城市花園 至於香港仔隧道過海加上落灣仔 兩邊依然車多管道口大家繼續間風 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落回中環方向 依然浸住在中山紀念公園沒什麼動過 自然西隧向中環出口位就得下得下繼續排到車多排到管道裡面 九龍區公主道過海龍尾外民村另外加士居道過去到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方向排到油麻地停一場那邊至於加士居道向油麻地上橋位也是車多的新界區私稅出九龍方向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九龍排到石門迴旋處聽到英國診這個老友打回來平安報一報平安 真是安樂了不過聽回他的情況真的很危險還有剛才聽到他說香港機場的有關人員真的很不負責任人家暈舒服知道他要出境就趕快推走他有沒有搞錯真的有沒有人性還有間接問人是什麼國籍 說真的,人家真的沒有分,就算他是國內同胞也好,都要收了他先 即時戴上口罩,做防禦措施,如果放他上機就真的非常危險,生命攸關,老友 林伯早晨有同事檢查到最新座位數字現在好少星期六只剩下擔椅子要分開坐是呀擔椅子要分開兩個位還要分開坐是呀單丁位單丁位星期日就十一個有雙連位的不過最前一兩行所以林毓華倫盡你留一下我亂說 你現在沒有位置你選擇他我不理你鄧社偉都可以林伯不管你你真是七粒星很威惡的七粒星再開一場我不如叫他以後做這個龍鳳大茶樓一開檔就玩你那個不要玩我了林伯喂已經夠不夠玩了林伯好人不要玩了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大聲台重新出發 D100還聲於民 香港人需要公投 Yes 推翻獨裁好機會 Yes 人民革命,廣告救國 為了自己的將來,我們四 No 榮獲本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提名 2012年康城影展導演雙周藝術電影獎得主 本年度最熱辣話題電影 向政府說吧 今個星期6日 下午3時50分 數碼港百老匯影院 D100自己有特別場 龍鳳大茶樓主持游清源潘啟迪劉世良邝詠孫全程到上 今日百老匯院線公開發售 特別名謝Golden Scene 本片青少年及兒童不宜 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自己有可疑,以現金、支票存款或者銀行櫃員機轉帳 可以將款項直接存入 Global Chinese Network Limited 的銀行戶口 戶口號碼是匯豐銀行 848-446-332-838 匯豐銀行 848-446-332-838 完成之后在银行入数纸正面写上姓名和电话将入数纸和登记表格一起传真去 2297-0121 或者电邮去 clubclub@d100.net 或者邮寄去香港数码港100号 数码港3座B区7楼 D100自己有收 你又可以在办公时间将登记表格和入数纸 另外Ideal Radio数码收音机专门店 Ideal Radio深水埗专门店 地址是福仁电脑商场1楼12号铺 电话2361-1122 Ideal Radio鲗鱼涌专门店 东汇中心商场48号铺 电话2682-3600 朋友你会支持我们的快点加入我们 越多D100自己有 D100越大声 我们就可以越大声 威食麻辣show 刘蓝光梁家权 飞我看上去越看越甜那个死人样你不只是看女生男生都看甜甜呢就好像金顺和萝卜之间的分别哎呀那真的他真的像金顺是啊因为不是一些红萝卜先红一点就没有红萝卜红到雨上我和你就雨了你说完有点害怕<笑> 威食麻辣show刘南光梁家权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4点半 D100大声台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们纳税人每年 給一大筆的薪酬負責局長去了哪裡到時他會拿一套不能夠達到民意的普選方案那時候他就會用的藉口就說你們不喜歡我現在沒有時候再去諮詢今次我看到碼頭工有那種兄弟情那種不計較<笑> 還有他們不辭勞苦就是他們捱奸底的捱身虎那種能力是比我強為什麼校園裡面有鐵馬為什麼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寒林毓華 9點10分 今天就是梁振英出席立法會的答問大會神都站得對了擔定椅子但他站不站得對他要坐他要骨痛腰骨痛咦是不是先兆來的有人就說當年董也是臨下腳痛前去立法會都說腳痛事先張揚如果腰骨痛站都站不住的話 其實做戲做全套最好找輪椅推過去然後說腰骨痛下個星期就宣布告假這次不會辭職休假好像林奮強那樣休假長期休假不中大鑊林鄭就中大鑊那會更亂還搞什麼家事香港呢 家事香港总共用了多少钱呢林毓华 只是开幕礼 用了276万 大花筒 我们做宣传因为估计应该去到500万但是现在民政事务局局长书面回应议员的时候就说 现在用了276万 276万不计人工 計算人工的過千萬單是計算運動啟用禮這個叫運動的加時香港一場大龍鳳用了80萬出動了67個工作人員而啟用禮之後派給街坊的文件夾、襟章、八達通、卡套、T恤、運動標誌、原子印和紙袋一共花了60萬 不過有些問題還未解決例如如果有機構有興趣要加入成為partnership的話 應該怎樣做和政府具體會怎樣評核這些機構活動配合運動主題和目標我們這一班申請沒有啦黏著這些東西哪有好處我們去家事香港就告訴你垃圾清潔香港運動 局長其實有一個計算了數目276萬裏面好像香港電台給了100萬我現在沒有那個資料可不可以叫周鵬找回那個展報給我有張報紙是有報到數的 應該是AM730的有講到香港電台不知道拿了100萬還是90萬出來的 那些就是文資文高廢話就很多周梁淑儀就說罷工很情緒化 罷工一定是情緒化沒有公開被老闆欺負當然是情緒沒有情緒那個是白癡的你周梁淑儀就白癡你沒有情緒罷工因為你沒有罷工罷工是情緒化你聽聽怎樣說 大家那個情緒化是很厲害的推動很高的 應該是一個談判，但是很多其他的奇難雜症湧入裡面，一旦拉了很多小節下來是很情緒化，最初大家利益有矛盾，變成形成一個公允，後來變成社運，是不是連其他人都拉進去，這樣就令社會分化了。 另外還有就是影響經濟，因為你拖這麼多天的話你沒有可能香港經濟沒影響，有些人為的東西，那些說話，那些氣氛，搞到是不是要需要這樣，需不需要這麼早去開天殺價，還有需不需要這麼早是擺出罷工的姿態，這些都是很激的，在香港的環境來說是很激。我以前在立法會呢， 我跟他就你眼望我眼，本來平時就大家不望的，為什麼他在立法會夾著我，就是我跟他爭最尾講話，大家看到大公手，看幾時主席都說現在沒人講話就散會了，看誰舉先。我說這個傻婆我告訴你很難頂的，我告訴你他只是講那些話，誰情緒化先，我現在跟你講情緒化， 人家說要加百分之十，我就加百分之九點八給你，這是不是叫情緒化？情緒化，他說一開始就谷到很勁，人家沒有工作就叫情緒化，那你這個嚴磊輝出來，是你火上加油，誰情緒化？嚴磊輝是不是情緒化？做世界那個福建美民是不是情緒化？情緒化，你只是針對工人，那是人來的。 還有一件事還有一個更過癮的，我們在堆填區寄人離下就有時要忍一下氣，不過忍一忍一口氣都很難頂的，不過噴少少出來。今天你看看他們這裡的《蘋果日報》總編輯，張劍雄寫了一篇《沙灘紅》， 有個激點？ 他不是。 他說罷工，為什麼罷工？對付老闆最好就不做，他又說得好，幾千萬身家，他捐了捐500萬給蘋果慈善基金，張劍雄一年賺幾百萬，你又說不做，他說最好對付僱主辦法就不做，大哥人家在罷工，東家吳打打西家，沒飯開啊，林毓華。 我問你你不撈這裡你跟我吵架你踢炮你看看哪裡讓你開咪不撈一樣的，你工人沒有飯吃看不撈行不行，回家給我養他兒子，你沙打紅養他，你蘋果日報撥錢給他？大哥有時沙打紅的東西我昨天見到那種，唉，有時我又不明白，這些小資產階級永遠都不知道工人 那種辛苦法，他不知道人家，他們要去貨櫃碼頭罷工的地點，他問那陣錘才行，手停口停的，說不撈就不撈，說不撈當然容易，你有沒有錢出糧，有沒有錢買膠租，交電費，燈油火買餸，出門一七件事，說不撈，這些就叫說風涼話，當然有錢人 見到個乞衣在街，就在那裡吃白飯，他就問你為什麼你不吃鮑魚，鮑魚有益啊，董先生都試過了，吃月餅，吃月餅，不要了，不要再說了，再說被人趕走了，逼遷的名字，不要說了，大哥，所以呢，有時真的有時人說話小心一點咯。 你不要再說這些說話，你被人覺得你說風涼話，我相信他就不是的，因為他以為每個人好像他這樣隨時高大威猛有工作。不過如果是學得門手藝好，早幾天報紙說蕭刊工人很搶手，還有你那行，說飛機工程的界，我昨天走了去對面，稀數。是 就是叫做香港應該叫做航空發動機服務有限公司，原來全世界最厲害的，說沒人知道香港原來有高科技在堆填區，一年的 turnover 120億港幣，港幣 120億 以前說過這個工業村都厲害，有個不知總經典做晶片，產生了120億，那它的產品是甚麼呢？大修，引擎，維修，所有差不多勞斯萊斯引擎的其中一個很主要的部分，90%英國都做不到，要寄來香港做。 很厲害，看完之後我跟我們當年那些你不會轉行的嘛，那些不會回到做本行的嘛，現在不用用做手藝的，有女生什麼都有的，全部自動化的，全部自動的，由車床去到所有的東西都是自動的，沒有東西是經人手，還是一些很原始的經人手，有些東西一定要人手做，就人手做啦，但全部是自動化，那間廠乾淨過蘋果，這是文化機構。 但這裏進去的人家弄機器的，那裏不可以有塵的嘛，是乾淨，不是跟塵沒關係，是那種文化，我跟總經理談，他就說因為第一乾淨，令到那些員工有歸屬感和尊重自己的工作，完全很乾淨的。有沒有制服的？全部有的，我進去都要穿背心，有沒有看上網？ 你不會尋日說問我行不行，你行不行，你去大聲說，你說到我就這麼多東西看，我真的多東西，但還有，你知不知道去走車頭試車，因為大修引擎，你知道多吵的，可以減低到75%，哇，那道門你知道多厚，我們直播室的門，我現在喇喇聲幾萬元，幾千元一隻。 你知道那道門是兩呎厚的，以前我看TVB都沒那麼厲害，還有完全隔聲的，你知不知道他一走車，TVB又去投訴了，說他吵，然後我跟總經理說，他說他們有時在這裏做大騷擾我們，他九十個分貝去到，我們七十五而已，我們後來就說，好像你搬來先的，他為什麼走來搬去對面住，然後就去投訴人。 大佬啊，所以你又不去開眼界，買，但我會安排一些一百的朋友帶你參觀那個吃好啦，即是我可以安排這些，就我去講解，不過對很多朋友來說可能那個是國泰的模擬的駕駛室，一年是賺，講緊賺40億，好像你又說叫我們買股票，30億，賺了30億，私有化了，賺30億，一年，這些就是很多人不知道香港還有工業，還有高科技，一般人入職呢， 很簡單，中學畢業，你要去學整飛機，你肯做就可以了，肯整污糟的手都可以了，一萬元工，立即有工做，有學，有前途，有前途，做幾年考上牌就過兩萬了，這些工去哪裡找，但香港人不做的，現在有600個空缺，稀數沒有的，一個都舒服的冷氣。 吃好就很多空缺，但稀少每個月都請30人，每個月好像是我記得數字，總之都有請人的，你老友阿張曾撥出1億元，所以不是，還有這麼香港這麼厲害的東西是一個官員都未去參觀過的，除了民航處長之外，民航處長那些不計算了，他們是 是業界，張炳良不懂貨了，你明白嗎？我現在安排阿John去參觀一下，叫胡蘇貞去看一下，大哥真是，看完之後你知道香港厲害，你全世界勞斯萊斯引擎很多都一定要來香港維修，你想想，帶來香港，除了地產之外，這些行業我們要保護的，你不需要補貼，但也要保護的。 所以好事不知道，平時就搞了什麼家事香港不知所謂。林曉華 加時康港用了276萬 但最近我昨天說的那些東西,今天不知道是不是你教他們的 第一,校方十分重视此事件,目前仍未能分辨相片真伪,已将事件向警方举报,并已成立专案小组彻查。这个好啊。我想问一下,这个中文有问题,是警方设立的专案小组彻查,因为学校设立的专案小组彻查。学校多些。那不要在警方之后嘛。应该说,那些标点符就行了。可不可以改改它?校方十分重视此事,目前未能分辨相片真伪。 第二,你讀了。第二,每日高学校是春风化雨54载,致力建立优质及关爱的环境,让学生学习,并一直以有教无类的态度培育学生,以确保学生在身心灵的教育上得到健康成长。校方多年来与家长教师会一直紧密联系,家长亦积极参与学校亲子活动,双方能够保持沟通,互相合作,共同培养学童身心发展。这一段可以删除。没关系的。 你看這個時候做賣高藥,即是這些叫貪心,即是你要得到那個環節也是,就做宣傳,這些是廢的,刪除。第三段,我校幼稚園上課時候,一向有至少2名老師至4名老師在學校,在課室內進行活動,而校監和校長亦會定時進行巡課,以確保教學質素和學童在安全的環境下學習。 第四,每位老師入職時必先收到校方發出的明確指引,該指引列明絕不可以對學童進行任何形式的體罰,如有發現,校方定必嚴正處理。第五段,有關照片聲稱是數年前拍攝,如果事件屬實, 校方认为拍照的人士应立即将事件向校方汇报,老师亦绝对有责任以正确的方法处理该事件,而非姑息体罚行为。这个就是问题,我昨天都说的,这个就等于现在警察拉那个陈小姐一样。你如果那个教员,现在就说有个教员离了职的,将他摆上Facebook的,就是发烂渣了。 好了,为什么两年前你不去报告告诉校长?两年前为什么你不报警?这个就跟警察今次拉的陈小姐异曲同工,所以他就认为有可疑的。第六段,流传发放相关相片是属于欺凌行为,对学童身心发展带有负面影响。 廣大市民有責任確保學童在一個健康的環境下成長,停止流傳,發放有關相片。全香港只有一個傳媒機構,叫D100,廣真話行公義愛聯盟,我第一時間刪了它,我早已刪了,我覺得有問題的。你根本在Facebook已經通傳了,你蘋果日報還要放在頭條,今天還繼續放上去,接著今天又有主要報章,包括明報、東方又趙登出來,我已經說了不對,你報道這件事可以,你刪了就想出來做什麼?即是炒作的嫌疑大。 你可以用圖來畫出來就行但你不要把年輕人的照片上來你讓他看到是不能下的繼續第七如發現有任何人故意虛構事件意圖損耗本校聲譽本校定必追究法律責任其實這篇如果給我寫起碼刪一半字刪一半字很多廢字 有很多廢話,不過最重要的一件事,第一就說我們學校不會這樣做,第二件事,質疑這張照片真還是假,第三件事,那麼遲啊,那麼遲才啊,質疑真還是假,第三件事就是說,我們一定會追究,還有勸喻這些是,不應該再登這張照片了,好了,校友會,即是這個玫瑰崗救生會,又有個聲明,說什麼呢? 有公開的聲明他就這樣說對於傳媒於近日對玫瑰崗幼稚園的報導本會作出以下的聲明不過我們有分多宗讀不到你讀什麼長啊讓我讀吧你試一下第一段廢話學校辦了超過半年不是半個世紀有理念有什麼又問不用讀這些第二段報導中所涉及的玫瑰崗幼稚園一向以來廣受家長歡迎刪了去 為什麼受歡迎呢?因為老師團隊的敬業精神和這個無微不至的愛心 由校友們近年踴躍替子女申請報讀的人數 就可以知道熟悉這間學校運作的人對這間學校投信心的一票 又可以刪掉他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實他就想說校友就說這間好學校 我們對學校有信心 我們都不是口說的,我們的子女都去那裡讀 接著就質疑這張照片,出現的時間 有很多處不合理的疑點我們不會相信報道中那位離職的外籍教師對這件事的罪述好東西答官了不要緊了確實通即是說大班口齒伶俐玫瑰崗幼稚園的校友家長從來沒有聽過老師體罰學生我相信他們的子女是最誠實的證人即是又沒有聽到拿回家的那個就是這樣 所以我昨天我講了我看這件事我知道有問題如果這件事證明是假的《蘋果日報》就將自己的信譽又壓了一鋪鋪鋪玩大小黎智英沒什麼多少鋪書又要道歉了所以我就覺得真的不要說了我們寄人離下也不要說那麼多話不過晚上那個小班很壞他經常罵蘋果的 所以罵蘋果的不是我是小班知道了人家知道了知道了OK 早晨,时间早上9点31分 这分钟继续又说通话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跟进早前龙翔道向荃湾方向近星河名居那架坏车已经清了好了车龙有些排回到虎山道繁忙时间忍让多一阵麻烦各位 港島區告示打到過,現時龍尾新延到華潤大廈,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就城市花園,香港仔隧道過海和樂灣仔,兩邊就車多管道口,不過這分鐘暫時無需要間風,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落回中環方向龍尾跌回一點,排回上上環消防局那邊。 九龍區公主道過海枕著油站那邊另外駕駛到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方向進發花園駕駛到向油麻地去到康莊道橋底新界區兩條隧道私隧和大學山隧道出回九龍只是收費廣場車多少少聽到那些富貴黨的人罷工的人情緒化令到很多細節工潮變得複雜社會分化 這些人真的可以了,不用說了,人家拿個手袋相信最少10萬8萬以上,誰知道窮人這麼多東西,窮字怎麼寫啊? 15畫,記住他了 工潮事件不會令社會分化,反而更加會團結,對不對? 說到窮字,我老友在Facebook經常提著,阿通,記得提你,還有提一提聽眾,什麼事啊? 你一定中你買我一餅一塊水來不如幫我買買了全部包入一百好像你這樣的我留了我就用一萬元買一個永久會籍送給你多謝你先天氣報告落彩今晚再想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20至50屬於輕微至中等路邊監測站50至80 属于中等至偏高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早晚沿岸有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星期日天色逐渐明朗好揸紧车各位请跟紧保持警觉安全驾驶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橫聲於民開心快活人紅本願蜜語之馬上靚馬上遊環節由Kimiwa基美和特約贊助播出 你是我至爱的人为你预订了日本基美和马胎盘素保湿滋养液加上新基马油洁面简一点都不贵原价320元现在开心至爱价250元一套还免费送货现在还可以以优惠价140元换购Precious系列限量版马油黑糖洁面简一件送给至爱我选基美和订购电话26921228 西班牙天然美在母亲节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康乃馨送给妈咪但你又知不知道不同颜色的康乃馨有不同的花语呢红色代表祝母亲健康长寿粉色代表祝母亲永远年轻美丽做儿女的想和亲爱的妈咪讲声母亲节快乐还想买些礼物和妈咪表示心意护肤品是最理想的选择 西班牙Simnonis红玫瑰手足保湿霜含天然玫瑰精油 和丰富的甘油由酸脂等成分适合敏感性脆弱的肌肤使用它具有微小的分子特性能促进深层肌肤代谢更新迅速地渗透护理深层肌肤能有效改善手足肌肤干燥龟裂洗手部和脚部肌肤细致健康想知道更多红玫瑰手足保湿霜的资讯欢迎大家致电 2424-9922或者上网查询网址是www.snonas.com.hk 西班牙天然美环节由西班牙高级美容护肤产品 Synonis 特约赞助播出 在我身边有D100未来广播中心的总设计师 大班你好我们现在在数码港正在筹建一个视像广播中心我们是投资了最先进而有经济效益的广播器材哇听 到就兴奋了几时启用先 会在7月启用 那D100自己有 有没有好处啊 因为D100属于大家的 自己有亦都有夹钱给我们在今个星期六星期日我们是会开放给自己有先睹为快那要快点登记做自己有啦 亦都会在现场办理自己有的登记手续 这么棒那D100王牌主持 会不会出现先 我们大部分的节目主持人都会在现场接待大家 多少点去好呢 开放的时间是由早上11点 至到下午的4点钟 D100工地开放日 D100自己有 在数码港3座D区3楼 即是DBC直播室门口等 不知到时会不会有茶点招待 大抽奖呢 麻烦你冷静点 calm down 各位D100自己有 开放日 是合乎统请有心来就得不用带卡的对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我们纳税人每年给一大笔的薪酬 咁負責個局長去咗邊度？到期時佢會攞一套 不能夠達到民意的普選方案。那時他就會用個藉口，就話：哦，你哋唔喜歡啊，我而家冇時候再去諮詢啊。 今次我睇到馬頭公有嗰種兄弟情啊，嗰種唔計較啊，同埋佢哋不辭勞苦，即係直情佢哋捱艱底捱辛苦嗰種能力係勁過我啊！ 點解校園入邊有鐵馬？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李柱明在最新一期的《一周刊》撰文就讲到，谁是爱国，谁就是内地同胞。外文就提到，文汇报上个月底发表了措辞最严厉的评论文章，只有香港人质疑捐助内地灾民其实就是反国教的延续，目的是在于反对爱国，仇视内地同胞和对抗中央，并指责反对派将赈灾政治化，是要割断两地同胞的血肉联系。而这篇文章之后亦都被人民日报引述，但是实际情况跟中央媒体所讲的啱啱相反，正因为香港人是同内地人血肉联系，才会关注捐款是不是能够真正送到灾民手中。情况就好像我们知道某些义卖的摊档实在是骗捐款的假冒慈善机构，我们还会将捐款捐给他们？而甚至贪官怎样发灾难财的内地同胞亦都显然同香港人有同样的忧虑，所以才会有大批民众大费周章地亲自携同物资赶赴灾区。由此可见，香港人对捐赠感到迟疑，绝非对灾民的苦况视而不见，而是希望中央能够公开展示打击贪腐的决心。即使是提出有效的监管措施，以杜绝官员再一次在灾区上下其手发灾难财，使灾民能够直接得到应有的援助。况且内地维权人士谭作人因为呼吁调查汶川大地震的豆腐渣学校，而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监五年。反过来，必须为豆腐渣工程负责的贪官污吏就可以逍遥法外继续敛财，这样更令香港人觉得不应该将捐款送入贪官的口袋中。奈何香港人爱之深责之切的爱国表现，对贪官而言却是阻人发达。中共因为刻意将香港人对肃清内地贪腐的热切期盼丑化为反对爱国、仇视内地同胞和对抗中央，还跟反国教扯上关系。但是众多香港人之所以反对推行国民教育科以及对赈灾捐款有疑虑，其实就是基于对下一代和受灾同胞的爱和重视，动机纯正，所以中共的抹黑根本就站不住脚。到底确保灾民受惠是爱国，还是纵容贪官是爱国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实今次事件亦都反映出香港人对新一届领导锐意推行反贪工作是有所期盼，既然领导人决心肃清贪腐，何不趁机带领国家踏出迈向廉洁社会最艰难的第一步呢？ 嗱，这个加持香港的运动宣传费，林毓华现在有个清单在这里，就用了276万。其中启动礼开支呢就63万，其实制作宣传片、宣传声带、宣传纪念品、市内宣传装置和展览这些费用。另外整个启动礼呢就获得香港电台拨出16万、香港电台大把钱呢、 16万、 拨出16万。康文署当日场地管理支出就大约1万，总开支就80万。新闻处和其他决策局和部门并没有为这个加持香港运动聘用任何公关或设计公司，全城正能量日是由非政府机构义务工作发展局主办，将会派发2000个福袋给有需要的家庭，而这个活动亦都不涉及任何政府开支。那些人不用出粮的， 公務員不用出糧的重大件事我們和16萬不是政府開支沒有外判如果沒有外判的話重大件事公務員你知道新高糧準沒有東西都沒有網管那些不是錢來的如果政府用了276萬我告訴你成10都不行成10都不行走去抹欄杆那個林鄭月娥一粒鐘多少錢 還要找人服侍他不只是許一個那麼簡單有個姐姐指指點點的喂高永文那些多少錢警察人不用錢的你們懂得計剪報一人不見一百萬多餘的你不跟我說就同一道理而已喂立法會職員不用出錢的不用出糧的我沒有剪報沒有糧出的沒有剪報就含爛解僱他的同一道理而已不要說沒用公帑你不要說你廢話 為什麼現在搞到有個愛國情仇出現呢李柱銘就說得很清楚我又補充一下中聯辦你駐港是一個聯絡處是搞內交的真是難聽說李張曉明就不要那麼多口什麼叫佔領中環破壞法治我們香港人對法治的觀念一定是厚過你內地來的官員 第二件事現在在查湯顯明你就說湯顯明跟中聯辦吃飯沒問題何時輪到你說有見過的上庭做證人說傳召到你的你有什麼去你又到時候不肯去還有現在成立了委員會用第二十條成立了委員會你所有建制派議員是反對的現在就搏 搏命報名進去進去做成員接著還說要做主席即是擺明玩東西這些是不賤葉國謙說什麼鬼葉國謙就說立法會委員會調查湯顯明已成事實既然是這樣我就加入了我又舉個例子這個已經是成立了這個事實成立了之後我不覺得作為立法會議員沒有 一方面不去執行履行他的職責你行你的職責你就早就說了我舉個例子林宇華你的兒子其實說你的兒子不對你的兒子很乖不過一定是對著你當然找你說不像我弟弟說了你就告訴他<笑> 不要那麼夜睡早點睡明天上班他就說先看完這部電影吧有去看誰知他看完那部電影之後你見到兒子都不睡了你都玩了一睡了你就拿一套鼓出來打了讓他都不用睡了打一晚通宵了一不做而不休你說不贊成這件事你加入他做什麼 你加入去做什麼是人都知道你加入去搗亂是人都知道你加入去搗亂你這個比例不是挺好那個比例就說喂兒子不要看了誰知他看完看Mission Impossible去看第一集不是第二集更好看那就看下去不是是你拿來看現在不是他叫兒子不要看他說不看的嘛對你這樣說你說不看你說不看你不要看人家說你不看你不要看咯我看咯人家看了之後你就搶著來看 還要看多一點還要換名帶由頭看過喂不行啊你看了兩集你讓我先看兩集大哥你擺明進去是搗亂的葉國謙是人都知道越來越揭就越醜你知不知道朱佑麟竟然夠膽在做海關關長的時候 湯顯明三年做保安局副秘書長的時候他想拉飛天珠那時候飛天珠就厲害了全國人大代表和立法會議員他竟然夠膽開聲走去飛行服務隊借一隻升機被朱佑麟飛天珠表演降落傘慶祝七一衝起一下當時的總監 你老友來的畢仔的弟弟畢耀明一口拒絕 No No No 越揭就越醜你中聯版是聰明的實際葉劉更醜他說他不知道他說他知道一定會罵湯那你管理不善<笑> 你明明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汤显明你的东西越揭越丑而且你又牵涉到中联办你中联办就不要出声了这些叫做瓜田里下人家可能要查你你有份吃饭什么时候轮到你出来告诉我们香港人我们的制度这个ICAC的专员滥权述职 亂用公帑貪赃枉法是可以接受的是應份的是何時輪到你說才行是完全不輪到你說的所以我都不明白了林毓華香港現在黃師傅的牌少說了以前在DBC的時候經常說禮賓惡壞因為被你說了現在禮賓惡壞得不得了<笑> 你看看你隔了兩年才去拘捕一個通緝犯而這個通緝犯是沒有潛逃的還要大無私讓周圍走所謂潛逃是他們自己沒有去找人或者沒有的起心去找人是根本就想不著拘捕不過現在見到你這麼多事豈有此理有案在身我已經不拘捕你了你還走去 去參加佔領中環還要做核心成員你還沒死過我不拘捕你什麼時候拘捕你還要特地在中環吃飯的時候拘捕你下你面這些事根本不可接受的明報今日的社評標題就是建制議員應苦心自問密阻撓查湯顯明事件 赖文就提到立法会通过成立专责委员会跟进前任廉政专员汤显明的不当念酬送礼修礼等事件成效如何主要就要视乎建制派议员的取态基于廉署和廉洁对香港的重要性期望建制派议员撇开个人的好恶和利益考虑善用专责委员会的平台就事件查个水落石出 重建市民对廉署的信任建制派的议员要苦心自问做立法会议员所谓何事切勿自欺欺人事态发展全面调查汤显明事件留下的火种但是委员会能否有效运作建制派仍然是具有关键作用因为这个专责委员会未有特权和权力条例成立没有传召证人和索取文件的权力 如果要传召什么人,就要向立法会大会提出,需要经过分组点票程序。 以过去建制派利用分组点票,封杀民主派的提案, 目前就看不到双方有相互配合的可能。 建制派在立法会有43席, 真心诚意为香港服务的建制派议员应该自问, 为什么要做议员? 难道千辛万苦争取议席, 目的就只是为腐败保驾护航我们认为只要他们诚实面对自己应该不难做出正确选择申请豁免按一己议员投票种种事态透析着腐败的气息而揭露的冰山一角呈现不正常的迹象如果张晓明和黄志文认定情况是正常没关系香港市民就想听下所谓的正常何以为据 在香港,并没有说长官说了就算,必须摆出事实,讲道理。 讲道理,有没有道理讲呢? 大班,你觉得? 有什么理由? 不如听听我们的听众何先生说话,听人说话是废话来的。 早晨,何先生。 早晨。 我听到周梁淑仪说话,我笑得肚子痛了。 为什么呢我想不知道大哥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刘黄发疾过他疾周梁不知道为什么事周梁炸了营跟他跟周梁说运是要行的不是要等的他说周梁等运这句金句我现在还记得刘黄发疾他不知道刘黄发答应了做什么事他就 沒有做到,他就說發叔敷衍他,但發叔可不可以回應他就說運是要行的,就不是要等的。這個阿嬸真的說話真的很好笑。我以前在立法會,我經常睺著他,因為李柱銘派我守尾門的,很難頂的聽他說話,我告訴你,我一聽到他說話更慘,我聽梁振英說話。 頭都暈了,我聽他說話就,什麼叫情緒化,你自己身光頸靈,那時候他做立法會議員是很過癮的,大時大節,他那時候做行政會議成員的嘛,很多人送禮,有些人當然不是那麼親的,親的送他家裡嘛,沒那麼親的送他立法會嘛。 我經常夾罪的,一車二車拖著,好像現在那些強國,那些自由行,一車二車拖走的,多少人送禮給他們這些人,很過癮的,在立法會的時候,你看看逢年過節哪些議員收禮最多,你就知道哪些人富貴黨了,難道有人送禮給長毛嗎? 因為代表是中小企的,中小企全部站在那裡,很溫和,又沒有遊行,又沒有示威,但加租他就不理,就把經濟全部壓在工人那裡剝削,中小企全部站在那裡,他們是代表中小企講的那麼多年,自由黨來說,他就不是的,他就應該是直選的,那時候,林華,周兩邊的界別進去的? 他是零售的,我都不知道,他不做,他不做,周兩不是勞建業兩個,不是勞建業,是交通運輸的,不是零售,是方剛,方剛,現在就是方剛,我知道,那時候是方剛,我忘記了,總之他應該是直選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總之我都不想記得這個人,頭痛。 現在的中小企慢慢站在那裡,他們不去遊行。中小企當年,你知不知我反對領匯上市?中小企本來領匯的租戶站在那邊的,後來他們整班自由黨的人就叫他們過去,就叫他們不要支持我們,最終就是現在自己事實期果了,這幫人,就被自由黨出賣了。 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很多黑暗的事情,我有空,在這個風波,你茶杯間中,每天說一句,鄧先生早晨,早晨,老鄧,老鄧,我對你就很不滿意,為什麼?你說話,同英這個人,叫他聽眾去告他,入境處拘捕他,好像叫協助調查,不要讓他回去,聘用黑工有沒有搞錯? 我都說到牙血都出賣了,你不要說拘捕他,對他們是做什麼?誰去拘捕他?香港人沒有憲兵的?你要拘捕一哥,你真的看寒戰嗎?你真的看到梁家輝和郭富城,在對峙嗎?沒有這些歌仔的,怎麼拘捕?不是用英文,我發音差,可能差輪著他。差輪著他。不如你民事起訴他。 民粹刑事,搞錯了,我們沒有權用刑事起訴人,你以為你是律政司嗎?我們自己民事起訴他,入境處叫協助調查,可不可以投訴入境處?你真的沒聽過一句說話叫官商衛?你沒聽過一句說話叫官商衛?那我去行政申訴專員公署? 你可以入警署報案就行,他警署報案,有人用黑工,一定要接受的,第二,你可以投訴警務處長,去警察投訴科,投訴失職,就抱,這個資法犯法,請黑工,一定要幫你開file,開file的時候,警察投訴科就趁機宣傳一下,很方便的投訴,你打電話警察局也行,你在街截住警察也行 你可以指定我需要有監察員在這裏即是我們叫監察員你可以點名的你又不要點我名字你點石禮謙誰啊石禮謙你說我想石禮謙做監察員做為何好呢他是嚴重投訴小組的主席也是副主席也是立法會議員太好懶了給你做一下 我們做了趨勢案我們發達了你起碼捐一百多億給我們一百當你弄到一千多億的時候你一百多億就沒什麼所謂了真的投訴就不是說笑你不怕你就去投訴好啊多謝你今天節目時間夠了明天就小班做 負責的不是看工來的其實是常設的風波女茶杯節目主持人今天星期日我們的開放日再說多次了十一點至四點星期六星期兩天票友要賣光了我有一個朋友現在想去問你有沒有飛樓下想賣多張你不要我搞定他我們不理你加場你現在很煩我叫一樓一行你不留 一行都不夠你用的我不是給朋友我給工作人員我知道我們會在開放日那裡帶大家參觀也可以見到我和摩斯都解釋一下我們D100的運作理念我們大部分節目主持人都會出席另外有口罩賣 拜拜 D100大聲台轉播香港